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。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，每一口都淡然无味，你想大声呐喊，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，你想肆意奔跑，但被压力束缚双腿。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，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。活力调频 FM98.2， 把青春还给你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Fresh Radio。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？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？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？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《星云》系列科幻小说，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。150年后，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，一起坠向地球。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，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。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。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， 在 KDA 的护送下，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，击垮机械蝗虫，巧遇沙漠研究所，战败独裁者。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、生命、自然、人类、爱情等主题的思考，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。 KDA 星云系列小说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。 人类为了交通便利，用大型机械有计划地填埋沟谷，推平丘陵，星球的外形被显著地改变了。高大的立体交通线被架构出来，单向公路和高速铁道像棋盘上四通八达的线条覆盖着地表，这影响了大气圈和生物圈的运行。在星陨中，一切重归了本初，而人类的胜利时间还不足一个世纪。东亚中段曾是人类居住的高密度区，也是卫星撞击的重灾区。车行到这里，废墟和坑坑洼洼的地方越发多起来。如果碰到巨大的撞击坑，坡面就会较缓，冲下去再开上了是很好玩的。若是相反，就只能绕道了。碎片随处可见，现在成了组织交通的障碍。行至第三天时，摩托车遇到了一条相对完整的高速铁路轨道，它没有被沙尘覆盖，在阳光下闪着金属光泽。 KDA 凭着优秀的操控技术在单轨钢轨上骑行，车终于走得不再颠簸了。他甚至在过一座架空在峡谷之上的大桥时也这样做，让萨米尔和埃里克大气都不敢出。铁轨南下转入山区，迎来一个又一个穿山隧道。过第三条时，钢轨上突然传来一阵均匀的嗡嗡声。萨米尔小时候随父亲出门听过，那是列车底轮的碾压。轨面这么干净，加上这声音，该是经常有列车行驶。不知道是不是幸存者们在用它？如果是，我们搭上一程。萨米尔说着 ，KDA 把车头一拐，从铁轨上下来停住。再移远一点，我怕高速运行体两旁低压太严重，太近了会被吸过去。萨米尔指示着，埃里克站在摩托车背上等待着列车的样子。萨米尔脱下外套与空中挥动着，几秒之后， 犹如青铜剑般的列车从南方的地平线上浮现出来，疾驰而来，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，与他们擦肩而过，呼啸着狂奔而去。车头上满是撞击的凹坑，里面并无人影，那些车厢每节只有两排座，很短，车头想连多少节就连多少节，增减运量极其方便准确，也适于较小的转弯。哼，看来是 AI 失控的自动列车。萨米尔有点失望， KDA 又把摩托车开回铁轨上。 这就是列车吗？ 埃里克却很兴奋。人类本来积累了很丰富的文明成果，现在成了下一代想见而不能的，真是无极必反啊。萨米尔摇摇头。从小林野的都市离开之后，三人在路上碰到过一些会飞的小型无人兵器，激光枪很快的就解决了他们。然而这种武器的自充时间也越来越长，看着沉重的机枪上有一半都是电池，萨米尔判断他只能在有可靠后勤保障的地方使用。四野仍没有植被，风沙长久的打在妇女的脸上生疼。停车休息的间隙，埃里克会给父亲揉疼痛的面颊，他的腿已完全康复。埃里克， 爸爸，什么事啊？ 这阵子经历的事太多了，你还小，害怕难过就要说出来，积压在心底会生病的。 我才没那么胆小软弱。 埃里克撅起小嘴，昂着头，一副小大人的模样，煞有介事地踢起正步。埃里克的回路中竟不禁想笑。 你先数数哭了多少次吧。 KDA 说。 讨厌。 他俯身捡起一块石子朝 KDA 轻轻地丢了过去，却被 KDA 伸出两指夹住。他食指上弹，小东西像破膛的子弹直冲云霄，一会儿就没影了。萨米尔先生，您判断我们到哪儿了？萨米尔用手遮住眼帘，抬头看太阳，大概在北纬40度，结合气温感觉是这样的。白天穿着棉服都开始微微出汗，晚上还是那么冷。埃里克在地上继续踢正步，母亲留下的吊坠被他的体温加热，已经不觉得铁裂冰凉。实际上不认真感觉的话，还不容易察觉到，当人习惯一种状态的时候，身边的细微感觉就从注意力中暂时告退。大家都不要感冒，不能大意，萨米尔靠在摩托车上提醒。到了南方你有什么打算？ KDA 问。萨米尔看着天呼一口气，找一个安稳的地方，没有杀人机器，也没有变种野兽，盖房，开一块地种粮食蔬菜，打猎，安定的生活，把埃里克抚养大，一直等到他成家立业，那样的话我就安心了。埃里克脸上微微的发红。 我可不想那么早就框住自己，我要多走一些地方，多看一些世界呢。 会的，乖女儿，只要我们三个在一起，一定不是问题。萨米尔脸上洋溢着轻松和宽慰。男人在充满争斗的世界里，对这份心情的需要，就像女性需要家庭与温情一样。等他有自己的家庭了，我一定会自己回去，找曼姨，陪他度过余生。萨米尔的声音突然小得，只有在近处的 KDA 能听到，仿佛为了故意避开埃里克的耳朵，他的脸一瞬便苍老下去。岁月在眼角和额头割出了道道皱纹。萨米尔先生，为什么还要回到寸草不生的荒野呢？ KDA 很知趣的小声问道。凯文，人的一生只有百年左右的寿命，在现在这个世界也只有几十年了，没准几十年都算长，活着活着说不定哪一天就睁不开眼，特别是老了，在这个世界上做点自己不后悔的事，其实比什么都重要。安顿好埃里克后，我最想做的就是用余生补偿没照顾好的曼姨。 EOW 破坏了一切，如果没有这种电子病毒，说不定人们 还是那样正常的生活呢，打工挣钱，养家糊口，玩乐放松，然后再去工作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偶尔加点理想，做调味料，直到苍老入土，这就是一生。我最珍惜的是我的家人，最想做的就是让我的家人幸福。我没有改变整个世界的想法和能力，只想要保护好他们。可是我，萨米尔低下头，他是在为自己没有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愧疚痛苦。现在埃里克是我的全部，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长久生存的安全岛。会的，萨米尔先生。凯迪安慰他，周围的山体露出坚硬的灰红岩，植被枯干，没有一点绿色。世界仅存的太阳循环靠大海里那些奄奄一息的藻类支撑着，不过耗养大户的人和工业也是仅存着。沿途的设施都荒废了，他们时不时地用腿上上下下爬坡。路过一个收费站的时候，萨米尔下车去看了看，岗亭里除了碎玻璃什么都没有。用税修建，用还要交钱，交的钱还要被摊一块儿。这个世界哪个地方都这样，每辆车都嵌有射频块，收费站会自动扫描并自动从车主账号扣款，自行拆掉射频块的车会被直接炸胎拖走。萨米尔指着破败的收费站和公路说，东边的天空渐渐暗下。 哎，这么早天就黑了吗？ 埃里克很是奇怪，他抬头一看，只见一道奇怪的云从东边向这边飘过来，黑不溜秋，速度比一般的云要快，形状还时不时地发生点变化。 哎，那是？ 萨米尔随着女儿的疑问也抬起头。萨米尔先生，你发现了吗？这附近几乎看不到任何金属，哪怕是生锈的。 KDA 认真地观察着地表，没有注意到天空的情况。 凯文，先别管金属，你看那里。 KDA 刹住车，右脚点在地上，锐利的目光快速扫向天际。 啊，好像是会飞的小型机械群，我们最好快走。 哥哥，有机器做的云彩吗？ 不知道，说不定有，但这不是云彩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，这个年代的游荡机械十有八九都有危险。 KDA 朝南下的路指了指，摩托车开动马力疾驰而去。让人意想不到，这黑云的宽度和移动速度竟然比想象的要大得多。起初只是一角，随着它向西天移动，后来云的宽度越来越大，最后覆盖了整个东边天空，从南到北乃至无际。 KDA 想快速从底下冲过的计划看来要泡汤了。几个黑点从云中俯冲下来，样子渐渐清晰，长着合金大嘴，满目狰狞。 不好，是机械蝗虫，快找个避难的地方， 萨米尔高呼。 KDA 用奔铁马的地形检测扫描周围地区，与东南山脚发现一个废洞，摩托车收起车轮，切换四腿疾驰，翻过山沟向那里奔去。几个黑点引动后面的一小片云，向 KDA 等人俯冲过来。车的奔跑速度远不像之前那样小心翼翼，埃里克紧紧地搂住 KDA 的腰，萨米尔粗大的手牢牢抓在扶手上，无不震得发麻。红色的蒙铁合金机器在山岭间纵横疾驰，犹如一匹翻山越岭的马，不时与危险擦身而过。萨米尔始终捏着一把汗。山脚下的洞被层层干枯蔓藤遮掩， KDA 伸出右手，高温气流急射出去，枯藤被烈焰冲燃，开了一道口子，奔铁马便一跃而入，燃烧的一圈火使得追逐的机械蝗虫停在了洞口，打了一会儿转转便离去了。蝗虫把天空遮蔽得越来越暗，终至于只有云缝中透出的光。艾利克扶着自己狂跳不已的心脏呼了口气， 哥哥，我们安全了吗？ 暂时好像是。萨米尔折断两根粗大的藤条递给 KDA 做火把，洞很深，不知通向什么地方， 起初都是天然形成的岩壁，若不是走了一小会儿，见到人工的拱形天顶和水泥地面，三人或许不会有继续探索下去的打算。这八成是一个防空洞，水泥的地质很古老，全不像这个时代的东西。萨缪映着火光，用小刀剔着墙，越往里走，空间越宽敞。微弱的火光被茅厕的墙壁反射，头顶是几十米高的穹隆，用一米多粗涂满防锈水泥的工字钢结构支撑着，一根根立柱直插入地，四下空无一物，乍一看像个停车场。摩托车在里面慢慢地行驶着，顶上偶有水滴落下，一会儿砸在地上，但应该是比较干净的水吧。大厅里空气极端凝滞，带着霉味儿，没有任何生物的影子。摩托车的情况有些异样，速度忽快忽慢。20多年的老奔铁马，那样的速度翻山越岭，怕是不行了。 KDA 用手指在水泥地上插出一个洞，把火把安置入内，借着光线检查起车身。萨米尔拉着女儿的手环顾四周，火光隐约能照到远处的墙，这里又像个避难所，大概是没派上用场，被荒废了很久。认真看，说不定能找到有用的东西。幸运后物资匮乏，一定要抓住一切机会搜集。凯文，把车放在这儿，我们先去那边瞅一瞅。萨米尔指着背对入口的方向，火把应该还能烧一会儿，这种藤条没想到还真耐燃。三个人慢慢朝前走，随着距离的增加，一堵大墙渐渐明显起来，贴着地表，白色的颜料漆成一个3米见方的方块，上面用黑色油漆醒目地印着一串黑体数字。 1993， 埃里克挠了挠头， 难道是说这里是1993年建造的？那可够古老的，都100多年了，古代人的技术真粗糙。爸爸你看，那些颜料有的都脱落了。 古人对分子吸附技术的理解还不够，颜料能撑这么久已经不错了。我们可都是从落后走过来的，没有粗糙就没有现在的精细。萨米尔摸了摸那湿漉漉的字，指到之处都化成细粉悄然飘下，时光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摧毁人类的创造，把它们返回给大自然。 哎，爸爸，白块旁边的颜色好奇怪啊。 埃里克指了指右侧，斑斑驳驳的绿色形成一个长条，宽5米，纵观几米高。 KDA 走过去摸了一下，又敲打一通， 实心铜很厚。 哦，这种东西以前可值不少钱呢，这么大的洞壁是干什么用的呢？防核弹吗？ 萨米尔也跟着敲了敲，声音坚实而沉闷。 KDA 的手指映着火光，在铜壁中央找到一条纵贯的线条。 哎，这大概是门，萨米尔先生，能不能把它打开？ 凯文，这东西如果真是门，就应该有开关，这么庞大的东西不用液压系统挪都挪不动。大家都找找，看看有没有电流。 就在萨米尔说话时， KDA 的右手指已如刀插进了缝隙中，撬开一个口，然后把左手也伸入，双臂开始发力往两侧摆，金属摩擦和机器被迫运动的吱嘎声由墙内传出，响彻整个大厅。震得埃里克忙捂住耳朵，铜门向两边缓缓地移开， KDA 的手指在墙壁上按出10个深坑，这庞然大物竟被这样一个瘦小的身躯征服了。借着火把的光，埃里克拉过 KDA 的左手，细细查看，掌上的皮肤已大块大块地粘在了铜面上，露出银白色的金属，就像硬币。埃里克看得心疼，轻轻碰了碰金属面，冰冰凉凉的。 哈，别担心，我没事的。 抬起头看 KDA 的埃里克忽然发现，他脸上被激光射损的地方竟结了痂，不是在银白色的金属底上出现了一层薄薄的人工皮。 啊，爸爸你快看， 萨米尔从未见过这样的机器人，一老一小惊呆了好一会儿，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。 凯文，你 你到底是什么技术制造出来的？ 哦，很抱歉，我也不知道，系统中没有关于身世的记录。 凯爹摇摇头， 我们还是先进去看看吧。哥哥，我一定会帮你解开身世之谜。 艾利克努起嘴，拍了拍胸脯， 谢谢你，我相信有你在，我会解开身世的。 凯爹笑了笑，认真地点点头。萨米尔把火把探进门缝，火苗既没有熄灭，大小也没有变化，显示氧气量正常。三人这才迈动步子。这是一间不大的厅，当中有一张桌子，上面摆上沙盘，像是某地地形。左边是一排旧式的计算机，右侧一列铁柜，地上散落着发霉的纸张，角落里有台柴油发电机。计算机前的椅子上坐着一副骷髅，趴在键盘上。 萨米尔走到沙盘前看了看， 那里只是插些标号的旗子，不清楚是什么意思。 看这地形判断，也判断不出来是哪里呀。1993年，大地的结构早已经变了。 萨米尔转身走向计算机， 这像是操作员。哎，奇怪，这么多台计算机，这么大的防空洞，为什么只有一个人？ 爸爸，那些计算机还能用吗？ 萨米尔按下开关，没有任何反应，意料之中。 KDA 走到一间柜子前，拉开把手，里面掉出一堆吃光的军粮袋。他依次打开剩余的柜子，基本都是一些文件和过时的科技历史书。最后一间柜子里有柄冲锋枪和几件军大衣，可惜没有子弹。艾里克拿起一本封面好像很有趣的书，吹掉上面的灰尘，里面的文字他看不懂。 哎，哥哥，你认得吗？ 哦，这是战争学。 这一本呢？ 他又拿来厚厚的一本书。 汉语。 还有这个。 密码学。 哦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？ 我认得上面的字。 艾里克无趣地走开了，把书放回柜子里。这些书似乎都是和军事、地形与各国文化背景有关的，看来这个防空洞不是避难的，有作战目的。 萨米尔试着移开椅子上的骷髅，覆满灰尘的骨架一下子就塌落在地，分不清结构。 包裹骨架的衣服由于棉纤维早已断开，轻轻一碰就碎。他小心查看那破碎的衣袋，找到一些脆弱的纸片，上面断断续续地写着些什么，可能是这个人的名字。 这台发电机还能用，就是没有燃料。 KDA 摆弄着角落里的设备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，星陨系列科幻小说，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